Oh,

在机上就不夜去吗？ 去杀人，自己在离婚家去往事前进，身居林郎少得有两家有你跟亲自往起老上村，谁能问你年怕了花王家十几新人，门户一片贫富不得，老夫死里留下灰呀太昏，妻身轻重丧事几如夫君，珍惜天使两气花园前面向呀人间，谁知贫空亡谁成悲伤，岁月难生，而今我你跑了清兵四起离了爸爸娘亲，苦怜我比披甲衣身穿小裙，哪来同往新婚之路，一遇不上死地之地，无父灵郎穷子月杀人大海永难分明，妻子恩天上地去不知苦尽，可以生往天与夜无苦白与灵，叫一生往天与儿无不不自问， 才他夸谁快 无父官府自然心归，王法无与分成，经不起应的功啊不是三套落文，却当人长一去难分，不当快枪三两命三两命， 是月饼。 秀王请是哪里话来？ 包大人不当朝为父，官道不上敲为何来？ 保证真要为娘，鲁豫老无人，为儿高唱难桥复冤，故而官道不长，心难稳心。 此案西草早已审定，今生无事此因，请包大人不明必心。 沛公本是保证官学之地，岂知不信冤情，岂能行事不稳？ 皇上有旨，命西草代官沛公，今日之事就该由我做主。 杀人犯罪苦于民，朕身上血印，门上手印，今日出战可有英武将闻？ 主公，堂堂国舅，咱一个无名小子，要投什么将分？ 王庆啊，王庆！ 有道人命关天，你无有将闻？张战人分明藐视国法，无害良民。保证啊，保证！你尽管吵闹不张，捣乱民心，下王请该当国臣，为民请命。天下之事，保证担任。呵呵，我免战本事，今杀不上虚荣小六不成。 Thank you. 王臣死里要拿回，那天我叫娃放风筝，花园里叫女王切近，相见不忘夫妻定，要我许宁在山根，我也不抹黑金元门，不知何人杀谁臣，一道时光尽在心，闻声血血歌已经，往来匆忙为家营，敲门提堂说谁应，句句言语似是黄金，万万大人身怀金。放下死生怎能忍，可怜我一无凶器而无证，说帮人早定在命里。 住口！学艺一见招兵阵，门上还有学手艺， 学这本事最上身，怎能一口就要得。 一起一起 下的长在封闭尊家门， 走本山。 我等你压力 那是王家马夫亚吉子在花园马帮之内 受诸侯之 各朝为马 各朝为马这里有警察一支你们在哭神的此时候人 小人不知 you 好，你柔人。 长爷在你太不幸啊。 哦，谢谢臣行进话，圣上一扎绝模样，却为我披地上的真人像，真人像。 不记得三月三日三号去到新天王今天这些臣一命狂下到水里上去。 西城记听我讲，那压力我不发现，你高升还要求呀，我不是你就难下葬难下葬。 管你跳你不用见我， 也是自出情缘，就是到此要怎样， 说得起给你卖上 好， 我给你起上凤凰，放过你的分愿望 分愿望。 我这里上是为地上 来我打进来回话， 事实只要你不胜仗，保证无法胜天上，你要什么就什么，王军外你也无法。 三个王军哪里上 马帮背有地下方， 你称你是南四皇， 只有七天千刀万剐，接你王，接你王。 好凄凉，他最近老女苦折磨，我跑得路面几把上，上边来了包大人，原人海的胡子江，我咬牙切齿讲不等。 听众朋友，戚雅仙、毕春芳等演唱的粤剧《血手印》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请看传统小戏《戏牡丹》，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故意刁难。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新德扮演。 日出东山万象更新，好汉我今天的草庙有我

人心难，儿呀儿那如意难，三呀奶呀烦恼干， 这四味药材我听都未曾听过，这便如何是好？道山 啊， 你早来三天也好，迟来三天也妙啊， 不迟不早，刚刚凑巧，哪有来？ 道山有所不知，小店存货买完，心有未到，请道山到别家去买。 嘿嘿，我来问你，你那招牌上写的什么？ 这碗药俱全。 招啊，既然是碗药俱全，贫道爹的这四味药草皆是常用之药，你一味俱无，真说是碗药俱全。 道长 童儿， 哎， 将招牌打碎！ 是 前慢。道长 啊， 带老汉去至雷店看看有无存货，稍事复又便是。 这经商买卖， 信用未泄。 好，好一个信用未泄！ 你 哎，师傅，你笑我啥？ 你哪里知道，为师点的这四味药草皆是有名无药 啊！那不是 两大爷拿不出药来，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稍时再来细说。他。 啊！夜来到，不知从何时来，头点四味怪药我猜，反正本草无。 所不知，是才殿中来了两位道长，口点四味古怪药材，为父付不出药来，他就要打碎招牌。 但不知他点的是哪四味药材？ 只有当方我儿看来， 称心丸、如意丹、烦恼膏、怨气散。 哦，

我量你呀、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 讲。 自古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呀、再没有自命不凡，狗眼看人。 可恼。小二郎，哎，你养老几个娃娃啊？你给我肚皮呀、小姑娘，你吃话，哎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这招牌打死你！第三个儿子你， 第四个儿子不先想，道长告退了。 想你， 他来在天堂，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亲娘。 岂有此理！成何体统，他也不像话了啊。